11月7日星期二的骚动音乐提提你啊！今日6点我哋嘅嘉宾将会有 Windy 詹天文， 耶！咁啊，亦都会分享佢嘅新歌《大雕刻家》啦。咁啊，到底喺呢个歌曲当中，佢雕刻咗啲咩出嚟咧？咁啊，6点就会分享噶啦。 系啊，今次倾偈好好笑啊！佢系我哋互相赞赏大家， 系啊， 互相吹捧啊， 夸夸团啊， 系啊。咁啊，啱啱可以听到咧，都会讲下即系佢同 fans 之间啦，系系点样嘅咧，咁啊， 系冇错，6点就会听到 Windy 嘅出现啦。咁啊，呢个时候想分享少少嘢就系咧，我个人越嚟越觉得我个人越嚟越正向啊， 正气啊，正气不 正向同埋正能量啊，即系以前我个人就唔系太相信嗰啲乜嘢吸引力法则嗰啲嘅，我最近越嚟越相信吸引力法则呢样嘢。 OK， 我觉得点解咁讲 咧？你想吸引啲咩咧？ 唔系想吸引啲乜嘢。是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一股很奇怪的能量这样的。即例如打个譬如就是当你家里有一件电器坏了之后第二题和第三件它就会一起坏的。跟住一起坏的。还要在同一个月入面发生的。 即是当你开始有换电话的念头你本身用的那部就开始坏了。 是啦。同埋可能你屋企人嗰啲电话都会开始坏啦，所以就一齐换啦。 佢好似读心咁样啊，成日讲。 系啊， 你想换我就坏俾你睇咁。系啊，你想换电视啊，坏俾你睇。 恐怖啊！唔系，我想讲咧，早排我唔记得有冇同你分享过，屋企我就坏咗个热水炉，咁啊 OK 啦，即刻攞去整啦，都唔系攞去整啦，叫师傅上嚟整啦，咁都轻强嘢啫，都整得翻，唔系话好复杂，即系其实都好快搞得掂嘅师傅咁样。跟住然后呢隔咗两个礼拜都冇琴日返到屋企洗衫洗到一半个洗衣机停咗佢脱唔到水佢揈唔到水跟住道门开唔返跟住然后啲衫停咗入面湿滴滴咁样啦跟住我嗰下就头痛啦跟住就要又买部新洗衣机我洗衣机用了7年，我觉得呢个世界好神奇。 对唔住，我想知七年系属于长定短定正常？ 喺我自己心目中，我觉得7年算短咯。咁但系冇办法啦，有啲嘢坏起上嚟就系会坏噶啦。咁咁于是乎冇计啦。即系而家我好惊啊！我喺度睇紧屋企仲有啲咩电器系有啲唔对路，又一次过，因为即系个心脏承受唔到咧。其实。换电器唔系一个问题啊，系即系例如琴日 咁样，钱系一个问题， 钱系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例如我今个礼拜点样算好咧？我点样换衫？我啲衫仲湿滴滴咁样，擎咗喺个洗衣机入边，我系咪要爆开佢道门先可以攞翻啲衫出嚟？我仲要唔知点样晾干嗰下先头痛啊！你明唔明啊？ 我有类似你呢啲嘅，即系又系头先讲嗰种啦，即系你当你想心里边啊开始想换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就会坏即系电话嗰啲系咁啦。 系啊， 另一样咧就系、是。呢个系我买嘢嘅习惯。如果嗰样嘢咧，我冇充分 research 过先去买啦，或者嗰样嘢唔系好关自己事嘅时候咧、嗯，通常咧会出事 嘅。系系系 系。我成日都分享啦，我买一个 mon 啦，买一部电视啦，买一部电脑啦，除非系好够急啦。 嗯 ，otherwise 我系会用上星期计去做 research。今日你记得我讲过啦， 我记得 买个 mon 又要睇啦，跟住买电视又要了解一下佢最新嗰啲OLED 啊、QLED 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嘢啦。 我同你系完全相反嘅，所以因为嗱，你头先就系嗰啲咧你买部电视，咁同埋你电视可能等得啦，你本身部电视未坏晒，咁然后 唔系好严重噶啦，其实、 已经好严重 了。但系喺我嘅角度， 拖咗好耐都唔肯换。 佢哋一坏咗就同我，那个坏系咩咧？上面电视顶有4-5条打环嗰啲线咧、即系你已经系睇。 已 经跳噶啦 ，OK。 咁跟住我已经话我知道好急，但系我唔想冲动买，因为咧你一买咧，讲紧真系用屋企嗰部都用咗差唔多10年起跳啦。你再买下一部咧，你都系预用翻咁长嘅时间嘅时候咧，我话真系唔好贸贸然就决定，你真系买错咗咧。你就知知噶啦嘛，系啊，即系如果我唔 research， 我唔会知道我原来我屋企嗰个环境唔啱买嗰种最高级嘅叫做 OLED 啦、因为你正常有阵时你预咁长年期，你会舍得买贵少少，因为个理论好简单嘅啫。假设你日日睇啦，事实都系啦，你将个价钱 除翻开， 假设我用10年，即系3650日，将个价钱除翻，你又计到1日，其实使咗几多钱落部电视度啊？ 即系一。 一罐可乐都唔使咁嘅价钱就可以买到部电视啦。 系啦，即系你就会咁样计法，你就可以知道你个接受程度系几多啦。 Okay. 虽然呢种计法咧喺一个会计学上系 唔啱嘅， 唔系好啱，但系呢个系心理学上面可能 等自己舒服啲咯。 因为你会计学上基本上你会有折旧啊，成咁样个价值其实唔系用买价咁样去计。乜 你有读会计嘅咩？ 系啊。我考埋嗰啲， 我以为你就系读地理嘅添。 我有考《正义回廊》里边麦冬考嗰个试噶，LCCI。 你真系一个多才多艺嘅人啊，波成。 题外话，你讲起呢一样嘢，就系因为我有呢一个嘅底啊，所以我对呢一啲数字咧有阵时会有少少敏感同埋会执着嘅，甚至乎我一做嘢咧，我系会唔系话好中开 Excel 表嘅。有时候同自己朋友做一啲 project 嘅话咧，我系做埋会计嘅话，开 Excel 表然后砌。支出收入計 balance， 然後收入嘅時候點樣攤分，每人即係分翻幾多錢？你當呢啲好 basic 嗰啲啦，我係會做呢啲嘢，所以咧，但係呢種執著同埋呢種能力咧。亦都令到我出現一個狀況，就係、是有時會講，我其實應該揾人去幫你計一盤數，即係揾請會計師幫你執一執你啲支出、 靚靚 收入，你當報税嗰啲成成啦咁樣。咁我係成日都覺得我有呢個底，我識做，我就唔想使夠錢俾人啦。咁但係其實人哋可以幫輕咗好多，或者有一啲嘢其實可能佢做到你做唔到啦，但我有啲咁嘅執著啦咁。係啦，咁所以我有呢個底之後，我就好中意計呢啲數，亦都令到我買嘢嘅時候咧，我又會考慮埋呢一啲啦。 我同你正正唔同就係我。调翻转，例如我琴日坏咗个洗衣机，我喺我收工嘅时候收到我老婆嘅 message， 话俾我听屋企部洗衣机坏咗啦。跟住喺我搭车翻屋企嘅时候，我就已经决定好要买边一部洗衣机。当中即系经历咗一粒钟左右嘅车程，而一粒钟嘅车程入边，我唯一要做嘅嘢就系度一度我屋企摆洗衣机到底个尺寸可以有几大。 哦， 跟住我就博取买咗啦，因为因为最近有呢啲咩双十一优惠，仲有粒几钟就冇嗰个优惠，所以我只能够、 哦、 即系我讲紧 琴日 嗰个状况、 哦， 所以我只系得嗰粒几钟去俾我决定到底要买边部，如果唔系我就要俾贵啲啦，咁样样好惨噶。 因为咧，我个概念系我明嘅，即系因为你个好赶急嘅情况啦，但系。可能我喺呢个情况呢个条件限制之下都会嘅，但係我觉得除咗就係因为头先讲嘅原因啦，你会用好长时间之外，咁可能洗衣机嘅型号科技有进步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呢，都係我最近執屋嘅时候发现，就係、是、你对自己生活嘅了解呢係会唔同咗。 係。 唔同咗嘅意思係咩呢？例子就係我執衣柜。我今次執衣櫃同以前執嘅唔同，首先我真係睇咗好多收納嘅片啦，我直情係 send 埋我好引以自豪嘅一啲收納嘅過程俾阿斌睇啦， 係好變態，無啦啦影你屋企嗰啲， 後屘我先發現係底褲嚟， 係啊，我就見啊，你屋企收埋咁多卷埋嗰啲手巾仔定咩嚟嘅咧？我可唔可以講嗰啲 pattern 出嚟？ 可以啊， 哎、算啦， 嗰啲係底褲 一格格，嗰啲 一條條啊，係 一條條啊，一格格 啊 嗰啲啦 嚇，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好興奮咁同你分享啦，咁樣，因為我話。要会 update 嘅就係因为其实你对自己个生活认知都唔同嘅，即係我今次執嗰个衣柜唔同嘅在于，因为呢我諗可能再加埋之去日本又想买啊啲衫，即係多咗有买衫嘅 意欲 同埋自己着衫嘅嘢都可能会多咗一啲諗法啦。咁所以呢你就要对于自己衣柜嘅理解呢又唔同咗喎。 嗯， 即係你會知道有一啲衫以前你會覺得哦 ，OK 我可以擺喺度有機會著，而家你知道擺咗三年咧，佢真係一定唔會著咧。你甚至乎而家你諗，因為已經知道你生活當中有啲咩場合需要咩衫，而家知道真係冇場合啱著呢套衫，咁所以你就好果斷咁捨棄，就因為你個生活上面你自己了解多都有 update 噶嘛。係呢樣嘢會不斷變啊。咁所以我就係話，譬如買洗衣機都一樣，就係佢啲功能好多，有陣時好衰啊。佢多一個功能好似好吸引咧，就唔知貴少少啦。 會用㗎。 係啦，係啦，你又唔會用嘅喎。但係以前可能會覺得我有。机会用嘅，所以你就系嗰个 update 就要 update 埋你对于自己其实即系搬咗出嚟住咁耐，你大抵知道有咩功能系用得着用。 不过其实我琴日买完之后，今日都有少少后悔嘅，因为我落咗单之后啦，俾咗钱啦，咁样啦，因为好心急啊嘛嗰下，跟住然后今日我老婆又再 send message 嚟头讲，点解你其实唔买一部洗衣干衣机啊咁样？ 系， 跟住我话吓够位摆咩？佢话其实都够，同我哋嗰部差唔多 size 嘅啫，系贵少少，不过我多个功能，我就好后悔啦呢一下。 所以买嘢抌嘢之前咧，真系嘅呢个又嚟分享心得，了解下你最近自己个生活成个 flow 系点样。 你先知道啲嘢有咩要买，有边啲应该抌，有边啲唔应该存在屋企。呢几日啊，我抌咗三袋，清咗三袋衫，先发现我屋企嘥咗几多位俾呢啲唔着嘅衫。 如何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如何弃置床头所装镜，拆折头尽快卖？谁人购买？全新的礼物，名额变废物，谁减价要脱手，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路放弃后，谁讨厌要放走，谁中意要带走？即管减价，但二手四手记忆敢接受。有人完结以后，有人还会邂逅，请 PM 我，但二手四手幸福。我们唯有放手，情人要转手， 将一些恩怨 变卖一些恋爱， 发现一些真相。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像套现代的美术品，很优雅，见你都体验它， 体验它， 现在放手吧，就是让下位让无 车。 新迹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谁将值合卖，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陈伟常和曾比特的旋转拍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政公署推出全新诚信营商约章，并且邀请中华厂商联合会成为约章首个合作伙伴。防止贪污署署长李日修说，推出约章是希望商会推动会员公司强化诚信经营，实施诚信管理制度，以维护和提升工商界的专业和诚信操守。他表示，參與約章的企業要委派一名誠信執行官，協助落實並且監察誠信政策和良好企業管治， 巩固员工的廉洁价值，企业要安排诚信执行官或者至少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参与最少一个由廉署举办的诚信培训课程。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说，好高兴成为廉署首个约章合约伙伴，首阶段商会有至少300间企业参加，日后希望扩展至1000间会员。共同说好香港诚信故事。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说，中心数据显示今年8至10月有22宗涉及18岁以下人士或者大专学生企图自杀个案的新闻报道，比去年同期的11宗多一倍，其中9月和10月分别有7宗和13宗，比去年同1月份增加超过2倍，情况令人担心和不安。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总主任陈伟良说，青少年情绪健康网上支援平台的数据显示，涉及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求助个案明显增加，他呼吁学校采取措施减轻考试和学习压力，家长应该多留意子女情绪和行为变化，不要将校园竞争带入家中。他又鼓励青少年遇到情绪困扰时向人求助，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和增加资源，支援学校处理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码头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应用大数据分析、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等的技术，码头设计能力为每年处理490万标准货柜。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李树佩话：自动化码头对比传统码头，可以节省大约70%人手，每年节省大约1亿元。现时整个四期码头只系需要大约300人运作。广州港股份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市场营销总监黄沙玲话：南沙与香港并非互相竞争，而是互补，有多货物都需要在香港中转，又指危险品等的货物在南沙未能够处理，每年有70至80万个标准货柜需要到香港进出口。在北京，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融会见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启宗。农融表示，外交部积极支持香港各界人士扩大和各国各地区交往合作，助力香港讲好一国两制成功故事。陈启宗说，基金会愿意发挥民间外交优势，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往旺角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星河名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士美菲路车多，龙尾去到碧丽道；而浅水湾道往香港仔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较为车多。 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接近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神奇道去迪士尼、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于十一月九号推出，取代 Leisure Link。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揿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 互联网同埋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噶。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快啲登记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二十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同佢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疫情期间，不少实体课转为网课，多了学生沉迷网络世界，有机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网络成瘾不单止影响生活，亦会导致家人之间的争执。要怎样做才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部分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迷惘》，星期四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CI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嚟 CIBS 咩教室倾下偈。 你喺度做乜嘢啊？ 练习急口令咯。 有比赛咩？几时啊？ 十一月十二号星期日下昼一点至五点，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 咩啊？嗰日系康文署主办，有唔同族裔表演嘅亚裔艺彩2023。 唔止啊，现场仲有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试咪教室，俾你试下开咪之余，仲可以挑战急口令游戏攞礼物。 哦，我知道而家系 CIBS 申请期，通常会唔会有佢哋嘅一带一路服务呢？ 是一对一路咨询服务，有 CIBS 专人一对一教路，申请填表没难度，详情浏览 CIBS.RTHK.HK 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心入边是不是都有只小老虎呢？ 让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靠天赋高看，喜欢很远看着你。 虽然成为了人家的妈妈，但仍然报读做歌的课程，尝试做监制，令到 Stephanie 觉得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想做的事，也都有自己想象不到的能力。 Remember the tiger in you, there's so much you can do。 作曲 Stephanie， 填词 Tim Lui， 编曲 Inno at Tom B Stop Bass， 监制 Sophie 王嘉怡 Stephani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韩雁诗 Tiger in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海燕，混沌或是音乐，

学懂珍惜可以选择的每一日， 在我的躯壳蔓延， 亦都学懂珍惜被选择的每一日。 逐秒胆战，像那忧郁的泪腺，发现重生一呼一吸，听见意识里声线，当失足伤得透彻，自我不需见，从镜像发现坦率的质疑，人还愿于浅，不急于蜕变。我脆弱，还是决不心死冒险，黑暗中跌碎过少不免，良善伴我对抗梦魇，中剧中着到见人如此， 之前听过有 Winka 陈明嘉平凡的我重生。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人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会穿梭，当重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犀利啦！ 系啊，芬神，只要佢喺度，好多人都会出现嚟支持佢嘅，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詹天文风二字， 哇！你呢一句犀利啊！ 哋骚动音乐嘉宾由 Winnie 詹天文 ，Hello， 系啊，今日我哋送上一个新嘅卷轴俾你啦。 我哋今日呢一卷系食字嘅卷轴啊， 系啊，食到应一应啊， 就系带嚟有 詹天文风儿字。 点解会话系食字呢？最紧要就系因为闻风而至啊，风 啊，系啊，有个风字里面啲 windy 啊，嗰个 windy 个元素放喺一个风字嗰度，佢即刻拧头 变面， 救命！同如日中天文不分上下， 系啊，惊到啦，终于， 再加上闻风而至本身呢个成语啊，我哋又觉得好啱，好啱啊个意思。闻风而至嘅意思即系，哦，听到你嘅消息咧，就会即刻出现啊。咁啊，觉得呢一个根本就系你嘅 fans 嘅个状态，知道关于你嘅嘢，有你有你嘅演出， 同埋你哋嘅状态， 系啊。一听到就嚟咯，咁样个状态啦，咁样即系譬如之前嚟我哋骚动音乐嘅时候都系啦，好多 fans 嚟到现场啦，咁样。我想知咧，即系而家完咗个 show 问翻咧，嗰日嗰个感觉系点啊？其实嗰次嚟玩喺呢度出边个录音室嗰度， 我觉得好开心咯，特别系因为见到 fans 喺下面同我一齐挥手同埋欢呼嘅时候，嗰种感觉其实系好有嗰个满足感，同埋都觉得好享受， 系 同埋你哋喺度都觉得好开心。 啊，我就系等你呢句啫嘛。 但系咧，我发现咧，其实Windy 嘅 fans 咧，佢有一樣好好嘅優點，就係，其實好聽 Windy 話嘅，因為我記得咧喺騷動入。骚动音乐入面呢，我哋有个福利环节噶嘛，咁个福利环节呢就会有得俾啲 fans 揀佢想揀攞到啲咩福利啦。咁我係记得唯一呢 ,Windy 嘅 fans 係听咗 Windy 佢嘅讲法，佢听咗 Windy 说服佢去揀边一个福利，所以我觉得 Windy 嘅 fans 係好听话好 sweet 嘅。 其实我从来都冇叫过佢哋要揀边一个，佢自己揀。 我睇到你个口型嘅。 等我抽返佢哋录音嚟听下有冇事。但你咧，你自己覺得自己嘅 fans 係邊一類？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唔同 artist 唔同嘅 fans 有唔同嘅可能特質啊，或者性格嗰啲咁樣噶嘛。你覺得你自己啲 fans 係屬於咩類型？ 似係朋友咯，朋友傾偈咁樣多咯。因為每次可能出完 show 出嚟咧，同佢哋大合照嘅時候咧，佢都會想同我傾幾句，跟住我都會好樂意同佢哋好似當朋友咁樣去傾。即係我係唔中意同佢哋有太大距離感咯。因為我嘅 fans 大部分好多都係中學生嘅妹妹仔嚟，咁所以都傾得好埋嘅。 佢哋有冇同你傾啲咩㗎？好中意有冇啊？ 傾學校啲事。 我個老師啊，我隔離班個同學啊，嗰啲係嘛？ 唔係我但係我都要幫佢哋客觀地去判斷嗰、那個。嗰、那個是非嘅，就好似大雕喺街呢首歌 咁。嗰啲學校嘅是非，通常係會關於老師啊，關於同學啊，定係關於啲行業啊，定係咩？ 其實全部都有 是。但係嗰啲係咪都係你自己？因為你都會經歷到嘛，咁所以你就可以即係、就是、你都可以 share 到你。 我間學校嘅同學同埋老師都好好， 所以你嗰邊冇乜是非，冇乜呢啲經歷啦。 唔係，其實都有。 我以为你讲到咁谂住，我觉得好好和谐噶，咩都冇噶咁。 我以为系因为我就系学校冇乜呢啲，所以我听人哋讲呢啲就好开心噶啦。 嗯， 但嗱，譬如你嘅 fans 有呢啲嘅心事啦，叫会同你讲啦。咁其实如果你自己有呢啲心事，其实你系揾边个讲噶？ 我都系会揾父母讲，或者揾翻学校啲 friend 去讲。 系，但如果同学校啲 friend 讲嘅话，会唔会有时都要避忌一下？即系我唔知啊，即系讲学校嘅，佢哋又喺里边噶嘛。 其实如果同学校啲 friend 讲嘅话，都系会注意要讲啲乜嘢，唔可以讲啲乜嘢啦。即 系系啊，其实都系。 即系学校啲嘢咧，我哋系有嗰个共同话题噶嘛。但可能工作上面嘅嘢咧，就可能同翻父母讲会比较有嗰个 connection， 因为佢哋比较明白我而家做紧啲乜嘢。但学校嘅 friend 就可能佢哋听完之后就会哦，咁就算咯咁样。但佢哋就唔会切身处理地明白我嗰个处境。 但佢哋会唔会好有兴趣，好想知道你工作？ 佢真系好有兴趣，但系佢哋唔系想知道我，佢想知道人哋。 即系讲下其他明星啊，其他 artist 嗰啲系嘛？ 佢私底下系点噶？佢系咪真系咁样噶？但系我全部都要讲，我唔知咯。 我哋都有噶，我哋都成日都会有啲 friend 问噶。啊，其实你同咁多 artist 做访问咧，边啲系真系好好啊？边啲咧咪前咪后唔同啊？咁样。 咁你讲我系咪讲好好噶？ 唔系，我话大家其实都好好噶。 哦， 系啊， 系咪？我通常都系，但我同佢哋其实唔系好熟嘅。 但是在即是譬如你的 fans 剛才都会形容他们是很喜欢跟你分享心事啊等等啦。但是闻风而至另一样我觉得就是譬如你的演出他们会即是会来支持之外呢，就是譬如你出歌啊或者等等，他们会帮你做一些宣传品啊，或者譬如最近新歌又会有铜锣湾啊，好像是不是又整了个走廊。 你有没有见过？ 我未亲身去过看有些相咯。 系我好毒噶，好少出过海。 但系有一样嘢咧，系我哋经常 好贵啊，你知啊？ 有一样嘢系我哋经常喺呢度翻工会见到啊，就系我哋呢度咧门口有条巴士线嘅。 系啊， 咁有一架巴士嘅路线咧，系永远 都有 会见到你嘅。 耶， 系啊，系咯， 好锡你嘅。 系 fans 帮你做呢一，即系做呢啲应援啊，等等嗰啲咁样，你自己觉得系点样？ 我觉得系好窝心同埋好温暖咯，因为我觉得 fans 佢哋做嘅嘢好似系好不求回报地去做咯，即系佢唔会求你去一定要俾翻啲嘢佢哋，但系我自己会好想做好每一场嘅表演咁样去，即系去报答翻佢哋。 系咪通常都系一啲 surprise 嚟嘅，即系佢哋做咗出嚟见到啦，跟住或者 tag 你啦，你先知道哦，原来有一个可能你嘅巨型广告啊，或者 系啊系啊系，佢哋唔会提前俾我知 嘅，系全部都系 surprise 嚟。 系啊系。 有冇仲有边一次 surprise 佢哋俾你？你其实都几记得。 其实每一次都几震撼的，因为第一次我见到我自己嘅巴士，我已经觉得好震撼。 系， 但系佢次次都系整巴士，我都系觉得好震撼，因为佢哋每一次拣嗰啲相咧，都让我好。好意想不到 的，你个意想不到是一个好的是好的意想不到。 我见你有一刻犹豫啊， 其实有些相片我是觉得呢我的样子是差一点的，但是你又揀了，我就问为什么你要揀这张相片，他就说我觉得好靓，我就说真的假的，他就说真的好靓，跟着我真的假的，真的好靓，真的假的，那好咯，那你 揀，你喜欢的 好啊，在 fans 心目中你怎样都是好的嘛，怎样都是靓的嘛， 你应该整定过一些我不知道 for fans 的一个 drive 是你觉得自己靓的相片，如果以后你们想用应援就拿这些我自己觉得很靓的相 片。所以从那次开始他今次的应援的相片都是有问过我自己的，多谢 fans。 系都紧要嘛？你知喺个巴士嗰个放到咁大嗰张相，你谂下。 但系咧，平时即系 fans 对你咁好，有好多唔同嘅应援品啊，或可能自己有啲小心思啊，啲礼物送俾你。你有冇个人自己系有啲乜嘢特别中意收到？有啲乜嘢系最好都系唔好收到呢一类型啦，自己冇乜兴趣嘅咁样噶？ 我觉得唔好俾太多嘢食我食咯。 嗯。因为你忍唔住食， 系我忍唔住食，因为唉，佢前一日咧，佢又俾咗成袋零食俾我啦，跟住我喺两日内食晒， 但系又睇唔出， 冇人叫你食， 你 keep 得好好， 唔系冇人叫我食，但我就 你就忍唔住咯， 趁冇人嘅时候， 唔好送咁多嘢食俾我得噶啦， 系即其他嗰啲都 OK 嘅， 系啊系， 咁但系因为你要去叫 keep fit 嗰样嘢，你食两日食晒啦，咁你用啲咩方法？因为譬如你新歌 MV， 你又再花精力去 keep fit 噶嘛，用咩方法咧？咁你系 好极端嘅呢个方法，咁我好唔建议大家学习，就我有可能全日都净系饮液体， 哇， 系咯，就唔食嘢咯，但系净系饮液体，但系两点后又唔可以饮咯。即系两点前就饮晒啲， 晏昼两点定系凌晨两点？ 晏昼 哇，系咁长， 所以就好肚饿，好攰嘅。 咁早啲起身， 唔系净系水噶系嘛？即系都可以饮下奶啊，饮茶 汁啊， 咁都好啲， 好啲。 维持几耐时间咧？ 其实都系两三日噶咋，即系唔可以维持太耐，因为我拍完 MV 之后都即刻均衡饮食翻，因为呢个真系好唔健康呢个做法。 呢个系即系可能拍 MV 啊，或者可能有一啲急速嘅方法去减，哇，好鬼劲！真系 顶唔顺咯！我而家讲起我都肚饿，我而家你讲起有啲零食我都有少肚 饿。你呢啲日日要食个常餐嗰啲就算啦，你就唔好谂呢啲啦。 咁咧而家叫做出咗几首作品啦，你觉得即系而家作为一个歌手，譬如亦都同 fans 头先我讲嘅关系啊，佢哋嘅应援支持等等，你自己感觉即系歌手呢个身份到呢一刻系点样样咧？你自己觉得？是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啊，开心啊，定是啊，即是定是啊，其实都还是有些未适应啊，定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慢慢开始习惯这个身份，一开始可能都是比较难适应的，因为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未可以达到歌手的标准，因为在我心目中歌手的标准是个 standard 是高的，即是我觉得起码可能那个 live 的那个质素啊要很高啊，那我之前是这样觉得啦，跟住因为现在表演的经验都慢慢开始变多啦，那跟住在各种的舞台上面都有去尝试去表演过咁样，咁所以我慢慢都开始习惯咗自己嘅呢个歌手呢个定位，但系我觉得都系有好多位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 你会唔会以前啲演出完咗，你会翻嚟自己睇？ 会一定会嘅，同埋我好中意睇 comment。 系， 即系我可能嗰一日，譬如我嗰日系骚动音乐咁样唱完之后咧，翻到屋企即刻叫啲 fans send 片俾我睇，我要听，我要听咁样，跟住再去反省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样。 哦，咁你睇翻自己啲片咧，你系会第一样睇自己啲咩噶？靓唔靓？ 睇樣， 我好中意問呢個問題啊！係啊，因為唔同嘅 artist 有時間唔中問呢個咧，都會講呢樣。 睇樣先，跟住仲有聽聲。 係係大家千祈唔好睇好膚淺，睇樣即係個 facial expression 喺個演出上面好。 係啊，唱歌個樣好核突我。 你自己覺得 啊？唉，即 即。 唔中意自己唱歌， 唔中意自己眯埋眼，成日都眯埋眼咯。但其实人哋成日都叫我成日抹多啲眼，因为如果咪眯埋，人哋见唔到你的眼神嚟表。但系我唔眯埋眼，我唱唔到个 feel， 你明唔明？ 尤其啲慢歌嘛， 系啊，跟住个样又好惨咯，皱晒眉咁样，好皱巴巴，好似好多皱纹咁样。但其实我唔系噶嘛，你明唔明啊？但我唱歌其实我好想 keep 到个靓靓样，但如果我 keep 个靓靓样嘅，我就唱唔好个歌咯。 哦，今日会谂方法去自己练习咧，试下呢样嘢。 会嘅，但系我觉得唱歌都系紧要啲嘅， 所以先处理咗唱得好嗰 part， 然后先再到样嗰样， 冇错 吓。咁但系喺快歌方面，因为快歌嘅面部表情管理又再难啲。新歌试过现场演出 诶？未， 未试过嘅，有冇担心？ 好惊，好惊。 但拍 MV 的时候应该已经即有一个体验，就是、啊、大抵我之后在现场演出就 是怎 样的状态。 是这样的，我当时跟彭武老师就讲了，我想只舞厉害一点，跟住他就说那我不理你唱歌的了，那我很厉害的了，那我 OK。 但我当时就未意识到 live 这个问题，那我就直接跳了。但是不要紧，因为 live 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改一点动作，即是方便可以自己唱得更加好。但加埋个表情，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 表情难啊， 好惊！ 因为你唱慢歌，你都仲可以用合埋眼去，即 系 好深情咁啦。 系 你快歌，你唔可以合埋眼，好难噶。 嗰啲眼神要好到位咁样，系唔容易嘅。个 态度， 同埋你好用力，系咯，好似阿汪有用力啦，有火有态度，你就会有时。即係個樣子就會好似憎靈得滯咁，即係如果你唔控制佢，就好容易會憎靈啦。 冇錯，咁所以都要練習，準備第一次嘅 live。Yeah、 有冇請教定啲可能即係身邊嘅可能排舞老師啊，或者可能其他即係歌手嘅朋友啊咁樣？有冇啲請即係有啲？ 貼士 可以俾下我咁樣咧。 我主要都係睇翻嗰啲可能好中意嗰啲女團嘅一啲成員，佢哋嘅 solo 嘅舞台同埋表演，我都有去自己對住塊鏡練嘅。 係 係啦，好驚。 有冇特別中意邊一個㗎？你係？ 我中意 Blackpink 嘅， 系，有冇话里边边一个再特别中意多啲啊？ Rosé， 哦， 咁其实佢哋几个当中，你中意特别 Rosé 系有冇特别原因？ 我中意佢把声好有嗰个辨识度，同埋嗰个唱歌可以让人一直听落去咯。嗰呢个好重要，即系佢系唔会听一次就觉得好厌，同埋佢跳舞都好好睇。 系。 磨练先至可以达到嗰一个标准。 嗯， 但你都好好嘅。 哦，多谢你，多谢你，系，好多谢你， 赚翻嚟先咁样。 这转弯驶去告别这一区，哪班房有我，谁曾互斗嘴到共我分了对恋曲。今天转了校舍，看到几对同学像情侣，按习惯了的角度望过去，去问你温柔氹我自己。初日留冰牵过我指尖，分一红雪糕做留念，小片段重播万次都不会厌，多远仍投入爱你不变，即使相隔着距离，仍然将你记起，上了节日假期，谁人说爱没这限期，虽然若离开到达真天地，校园再大仍不挂念，再没你宠爱在隔离，从头 糖火手算你，现在怎么陪你？就像仍旧未隔意地，还守着货源那样会再点，都够同座咖啡店看笔记，一面回味后写中的日记。小息怎在闹哄，也不可以同在校园里，你或会暗中倒追着过去，每伴我与情节里共对，想到暑假凭小手作送惊喜，即影留两张亦回味，小片段难记住也始终铭记，多远仍回望最爱的你，即使相隔着距离，仍然将你记起，上演节日假期，谁人说爱没写限期，虽然人离开到达新天地，太乱再大仍不惯，现在换你宠爱坐隔离，从堂课数算起，现在怎么陪你，就像仍旧未隔意地，还守着课余那约会再短，都够同坐咖啡店看笔记，只愿延续下写中的日记，每望幸福不想被忘记，又担心再爱仍难敌过远离，任我吧心思也只想每秒遗弃着你，相隔着距离仍然将你记起，幻想过后假期，谁来说爱没写限期，一间虽分开也未舍弃，你还注意我日记，太不惯现在没理开我在隔离，从堂课数算起，现在怎么陪你，就像那天未转刻，在这天补习班都想起你，到明天未约到你，都想皱眉和你知当天气，我不忘记。 今日我哋嘉宾 Vinny 詹天文之前派头作品叫《没有你的新学期》啊，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由佢介绍新歌《大雕客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政公署推出全新诚信营商约章，并且邀请中华厂商联合会成为约章首个合作伙伴。防止贪污署署长李日修话：推出约章是希望商会推动会员公司强化诚信经营，实施诚信管理制度，以維護和提升工商界的專業和誠信操守。他說參與約章的企業要委派一名誠信執行官，協助落實並且監察誠信政策和良好企業管治，鞏固員工的廉潔價值。企業要安排誠信執行官或者至少一名高級管理人員每年參與最少一個由廉署舉辦的誠信培訓課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代表香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陳茂波說仍在安排行程，目前沒有預期與美國政府官員會面。對於美國國會一批跨黨派議員提出法案，要求將多名執行香港國安法的法官、檢控人員和官員納入制裁名單，陳茂波批評完全不能接受，特區政府不會妥協，亦都不會懼怕要挟。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碼頭是粵港澳大灣區首個全自動化碼頭，應用大數據分析、無人駕駛、智能導引車等的技術。碼頭設計能力為每年處理490萬標準貨櫃。 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李树佩话：，自动化码头对比传统码头，可以节省大约七成人手，每年节省大约一亿元。现时整个四期码头只系需要大约300人运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因为火警嘅缘故啦。上海街介乎亚街老街至到豉油街嘅路段系全线封闭咗，一带咧系比较多车一啲。重复一次啦，因为火警，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亚街老街至豉油街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啦，请改道行驶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车龙咧就排到去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咧一边嘅龙尾就排到去大老山公路近城门河。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轩晴间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百和路，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轩晴间有意外，车龙排到去百和路。私隧的情况，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私隧车龙排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劳工处就快举办职场新机遇招聘会。 我知道11月8号和9号在深水埗西九龙中心举行嘛，大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你 怎 么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就知道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系松音乐嘉宾咧，继续 Winnie 詹天文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头作品《大雕刻家》啦。咁呢首作品咧，我同阿斌咧都会预先估下嘅。 因为呢只《大雕刻家》咧个惊喜位就系在于，即系佢除咗快歌以外啦，终于听到即系 Winnie 喺自己嘅个人作品唱一啲即系叫 rap 啲嘅部分啦，即系唔系嗰种好深情嘅一啲唱腔。所以我觉得咧喺嗰啲 rap 嘅部分咧，其实呢个系真系我谂系 Winnie 由细吸收到。但我想估嗰样嘢就系你都参考翻好多唔同女团一啲 rapper 位置，佢哋 rap 嘅方式啦，嗰个嘅态度系点样样嘅咧？点样用佢哋把运用佢把声去投放到个 energy？ 我觉得呢一个系你呢首歌入边用最多时间去研究嘅一个地方嚟嘅。 咁我想估咧就系一首自己第一首跳唱歌嘛。咁你头先都讲你自己好喜欢 Blackpink， 我想估就系去做呢首歌嘅时候，你自己都有份可以俾意见，就系其实你都有讲你自己中意 Blackpink， 因为我呢首歌都几有佢哋嗰种音乐风格嘅元素喺里边，即系一啲声音上嘅运用会可能 trip 咗啊，或者个风格嗰啲即系嗰啲 beat 啊等等。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你自己去提出，哦，如果可以做一首跳唱歌，我都希望可以好似佢哋嗰啲歌咁样就好啦。我觉得呢个系你嘅 voice out 嘅。系啦，咁我两个估噶啦，就交俾你揭晓紧估啦，啱唔啱？系点咧？究竟？ 其实两个咧都中中地嘅， 中地嘅。咁啊，先揭晓我嗰个啊，系 啊， 即系一开始去做呢一首歌嘅时候，嗰个一开始点样倾啊？咁 我一开始其实喺做歌之前都系同 Randy 监制系有单独见过面，咁样去同佢讲，我大概想要一个点样风格嘅歌，咁都有讲 Blackpink 呢个嘅，但系我一开始讲嘅就系我希望成件事可以好型嘅，同埋系好有力量感嘅，可以发挥到嘅，同埋系可以有 rap 嘅。系啦，我就咁样同 Randy 监制讲嘅，咁跟住佢就俾我嘅 reference 就系一啲可能都系女团，但系好似系日本嘅一啲好型嘅一啲女团嗰种感觉。咁、okay.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都几好。咁跟住佢再 send 个 demo 俾我，我就觉得又真系有啲似 Blackpink 嗰个风格，但系我自己系自己非常之中意。咁所以我就最后就觉得呢个 demo OK， 跟住就录咗。 咁、当初你同 Randy 去倾嘅时候，你自己有冇都代咗啲歌俾咗啲歌听？例如边一首歌你都几中意呢类风格咁样俾佢噶？ 哦，当时系冇嘅， 系 因为当时系好赶急地就叫咗我过去倾，咁所以我系未谂我自己到底系即系实际想要一个点样嘅，即系好虚无缥缈嗰阵时嗰个方向。所以我大概同佢讲咗，但系点知佢一大概佢就可以 send 一个我好想要嘅 demo 俾我，咁所以我就觉得系缘分， 系缘分啦、但系你啱啱讲话咧，同 Randy 讲其中一样，你话好想有 rap 呢一样嘢，即系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哦，点解你会呢、這个都几 high 咧？同我希望有 rap 词，即系你自己喜欢呢样嘢啊，等等。可能中意咗几耐啊，或者等咗呢个机会几耐咁 样。因为我之前咧参加唔同嘅表演咧，都好中意翻唱人哋一啲比较 powerful 同埋有 rap 嘅歌。因为我觉得 rap 咧系一个好型嘅事，即系可以好清晰地表达到自己嘅态度。同埋我觉得 rap 呢个难度都几大，因为要好清晰地咬到个字出嚟，又要有态度，又要有节奏感，又要有嗰个重拍。咁、所以我觉得我都想试下，如果自己嘅歌可以有自己嘅 rap 嘅话，我觉得都几正，即系唔使再去特登去翻唱人哋嘅 rap， 讲紧人哋嘅态度，而系讲自己嘅态度，咁所以都 highlight 咗呢一样嘢咯。 咁到真系去要自己演绎自己嘅 rap 嘅时候，嗰阵时嗰个难度又有冇咧？因为譬如好似头先阿斌估嗰样，即系要钻研下嗰个 H 条嗰个火喺里边，系、 一开始你 send 个 rap 俾我嘅时候，其实系几顺口噶，但系咧一到监，你唔好笑，一到监制嗰度咧，佢就发现有啲位要改喎、个 rap，我已经练到熟晒，佢同我讲呢、个位要改一隻字，跟住我即刻就我就唔得咯， 因为惯咗啊，肌肉记忆咁， 我练好啦，你先叫我改， 系啦，咁所以咧就当时录音嘅时候都喺 rap 嘅时候就花咗多少少时间，但系都好快可以 run 到，因为其实本身就已经练咗好耐，咁所以就都可以好快顺口，同埋我口齿都比较 伶俐 正常，唔好讲伶俐，我哋唔可以骄傲，我哋要谦虚， 口齿正常， 感受到你谦虚，但系你系咪以前嗰啲咧会一路听歌咧，会一路跟住我就要 rap 到佢 rap 嗰段出嚟，我先得嘅，即系已经会跟住其他歌一齐 rap 噶啦， 系噶。 系噶，我听所有歌我都系首先就系练咗 rap 嗰部分先，我 rap 唔到我就唔会练嗰首歌啦。 哦，然后就背啊咁样嗰啲嚟嘅。咁你头先讲话即系 rap 嗰、那个即系改咗歌词嗰位有少少一个 challenge， 因为惯咗啦。咁另一样就系、是，因为其实就算听两段 rap 都会听得出嗰个力度唔同，好似后面嗰段可能亦都关 rap 词事，所以好似系叫做有火啲啊，恶少少嘅感觉嘅、嗯，即系个通上面系点样样揣摩两段嘅 rap 咧？ 因为其实分开两段录噶嘛，所以个声卡又唔多。 诶、啊，咁、hey， 可能系嗰个要求系、okay， 想做翻一样，都可能系咁。 即系讲翻个事实 ，OK， 系啦， 就系、是。其实两段嘅 rap 咧，佢哋嘅意思都系，即系佢个主旨都系差唔多相同嘅、 嗯。 但系嗰个态度咧，其实都系差不多，甚至系前面嗰个 part 咧，因为系第一段 rap 啦，所以就唔使咁 用力， 太过用力，因为太过用力咧，人哋个听感就会觉得有少少可能太多。咁、嗯、所以咧 ，Randy 家阵同我讲话可以收翻埋少少，但系都系要有嗰个态度嘅展现。跟住第二段佢就叫我可以放开少少，系啦。咁所以两边都系有唔同嘅嗰个声量同埋嗰个力量，但其实态度都系嗰样嘢咯。 系咁特别第二段嘅时候 ，Randy 话你可以放出嚟，你系咪一夜就放？ 真 系系啦，系咪一夜放尽晒？ 系啊，放晒出嚟，但系、放得太多。 跟住佢就话收一收啲。 系啊系啊，冇错。 哦，其实喺呢啲叫做、收放，无论系快歌定慢歌咧、嗯，有阵时其实要揣摩呢啲系咪好多时候录音嗰个难度就系喺呢一度咧。 嗯，如果话快歌慢歌嘅话，我觉得慢歌即系其实都难啲咯、嗯，因为快歌方面，我觉得主要就有几个重点，就系节奏感、重拍同埋嗰个态度，呢三样嘢做到，其实我就觉得一首快歌就可以俾你好好地诠释到出嚟，同埋咬字。但我觉得慢歌咧，就系、是、因为佢比较慢，同埋佢嗰个抒情嘅感情嘅抒发系，我自己觉得系难过快歌嘅，因为佢有好多嘢系可能每一句都会有唔同嘅感觉飙出嚟，但系快歌佢可能成首歌都系嗰一种态度，你只要展现出嚟就 O K 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两种都难，但我觉得慢歌更加难。 系，因为你话快歌嘅节奏感，你都即系你节奏感都好强咁样，因为我见你去学打鼓， 系、嗯、咯，我你睇咗， 梗系有睇啦，梗系有睇啦。老师，即、嗯、神老师用赞你啊，节奏感几好咁、啊。 多谢， 好唔好玩咧？即系嗰次，即系因为即系将呢一首歌自己去打翻鼓， 嗯，好玩噶。但系因为我嗰阵时系放学去啦，所以我好攰。因为其实我嗰阵时我个脑系有啲张张地嘅，即系好似黐埋咗一齐。因为我本身咧手脚咧，其实大家都以为我手脚好协调，因为我跳舞噶嘛。但系即系如果手加脚咧要分开去谂，我个左右脑就觉得有少少唔协调啊开始。咁所以我就好惊嘅，其实打之前。但系咧开始之后我就觉得好似又 OK， 同埋因为我学 music 噶嘛，咁所以嗰个节奏感同埋音乐感会比较强，咁所以就都 OK， 都几开心。 有冇谂住再学下？玩完嗰次之后， 有噶，考埋嗰啲嘢试试。 太多嘢，太多嘢要温啦，因为 要学真系好多嘢可以玩嘅，真系。 即 系但系除咗打鼓之外，其实自己有冇曾经幻想啊？有啲咩乐器自己想掂下，即系尝试下都好啦，咁样嘅一个谂法 系。其实之前就系谂打鼓咯、嗯，因为之前想尝试嘅都已经尝试咗，咩弹琴啊、吉他啊嗰啲都尝试咗。咁打鼓又系真系想尝试，但系一直都冇尝试。但系点知佢哋又真系安排到打鼓，咁所以我都觉得几。虽然一开始打的时候我就即刻不想学，但是呢 为 什么、啊、因为很难、啊啊、即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打击到，是拆开不到我的脑、嗯、但是之后打下又觉得好像又顺到，就又回来了个信心、 嗯、 之后再学， 之后就考埋个试先、嗯、 是啊是啊，一路打鼓一路唱歌。 咁今次呢一首歌大雕刻家嘅填词人小黑啦，咁、其实喺呢首歌嘅题材，咁头先讲就系乐手 demo 啊，个曲风上面知道咗系要即系想炸啲型啲嘅有 rap， 咁但系到真系歌词嘅题材嗰阵时又点样去倾出嚟咧？ 我就冇同小黑老师直接沟通嘅、但系我都系同 Randy 老师讲完之后，跟住监制再同小黑老师再讲。佢、主要就问我你想呢首歌表达嘅嘢系乜嘢？咁我首先就系讲咗我想要正面嘅信息，讲自己之余都可以鼓励到人哋嘅一啲信息，同埋都讲咗话希望可以将我呢可能两三年嘅经历可以喺呢首歌表达出嚟，同埋将我嘅嗰个性格个人特点去表达出嚟。就譬如入面有好多歌词都系讲紧我自己，咩风中只有我啊，或者 I won't be down 啊咁样，即系其实由比赛开始到而家咧，我都系。即大家都感受到我唔系好容易被打到咯，同埋我都会不停咁样向前行，我都唔会因为人哋嘅一啲说话而被 激到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首歌系讲紧自己嘅嘢之余，我觉得大家都可能会产生到一啲共鸣，就是、大家喺唔同嘅情况底下都可能会收到唔同人嘅雕刻，但系佢哋同时都系要保持最真实嘅自己咁样。 你自己有冇觉得自己曾经可能？唔知邊個都好，對你都會有一啲就頭先講嘅雕刻嗰種，希望你成為某一種人咁，有冇經歷？ 一定有嘅，其實人人都會有咯，即係由細到大都可能，父母啊或者老師啊或者身邊嘅同學都會有啲説話係唔經意地就影響咗你嘅一啲可能性格或者價值觀，特別係我覺得父母同埋老師應該影響最大嘅，係啦。但係我覺得因為隨住成長咧，其實點樣都會受到人哋嘅一啲。雕刻咯，但系到最后，其实你慢慢成长嘅时候，你自己都会酝酿成自己嘅价值观同埋性格噶嘛。咁、可能到我而家呢个年龄，下年就十八啦。 讲呢啲， 我哋下年三十四啊。 就开始唔使人经过人哋嘅雕刻，自己都会识判断一啲嘅好坏啊或者善恶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首歌都真系几有意义。 咁有冇话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受父母影响嘅一种唔知啊行为、谂法、特质等等系最大嘅咧？ 我觉得首先就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咯，呢个系第一。第二就系好。即系唔会咁容易被打到，呢、這个都系我觉得父母帮到我好多嘅，同埋都系嗰种点讲咧，喺一个困境中识得去揾办法去突泳而出嘅嗰种方法。因为点样由细到大，我都可能受到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埋唔同嘅表演经验啊，我都慢慢地识得去冲破一啲压力，系啦，同埋比赛嗰个过程啦。爹哋媽咪同我講嘅嘢都係讓我係一種好自卑同埋好 down 嘅情況底下，我都識得去 stand up 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對我的影響都好大，我亦都好開心我自己有咁樣嘅性格。 係，佢有冇講嗰啲乜嘢你係好記得？特別可能係以前成日細個，你有啲頭先講冇自信或者驚或者可能失敗嘅經歷，佢哋講嘅嘢其實都你都幾記得嘅。 因為當時咧，我記得。參加比賽一開頭咧，好多網上評論就叫我可能要學下某一個人，或者學下某一個人嘅唱法，同埋一啲表達嘅方法。你應該學下佢，你先至會多啲人中意你咁樣。跟住我當時就真係開始，可能隨住嗰個人或者嗰幾個人嘅方向去前進。跟住爹哋媽咪發現咗之後咧，佢就同我講話：點解你一定要隨波逐流咧？點解你一定要 follow the trend 咧？其實你保持翻你自己自我嘅一個性格，人哋先至會。真正地吸引到真正中意你嘅人，而唔系中意你扮人哋嘅你嗰个自己咯。咁所以我慢慢到比赛后期，我都识得去揾翻最真实嗰个自己。跟住我觉得做自己冇错，因为其实做自己点都会有人去唔中意你，点都会有人中意你。咁所以宁愿有多啲真实中意你本身嘅人，而唔系你扮其他人而中意你嘅人。 系 俾个机会你好谦虚咁赞下自己啦，因为咧歌词 我都知我好谦虚。 因为歌词入面有一句就是寻觅自我的漂亮原型，你对你来讲你觉得自己在身上面找到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优点，一个你觉得 我这个性格或这个特质真的 很 好 啦， 会是什么？ 我很喜欢自己那种追求完美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个好对我来讲觉得很难得，因为我是追求完美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东西的，即无论是外貌啊或者唱功啊跳舞啊，我都很想自己做到最 top 咯，我不会想每一样东西都我识掂下平平均均就得这样。咁虽然是真的很攰，即可能学业方面那些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很辛苦，即可能昨天我已经将自己推到最尽，但我听日仲要继续做呢一样嘢，做第二样嘢都系要推到最尽。但系我就系唔中意自己可能落咗去咁样咯，即系我唔中意自己原地踏步。咁所以我都虽然好攰，但我自己都好欣赏自己呢种漂亮原型。 系谦虚地赞自己啦，系啊， 唔系你， 佢又真系，我觉得讲得几好，亦都几谦虚， 唔系好好， 好好好好， 多谢你嘅赞。 咁啊，亦都即系歌词嘅一个意思，即系过去可能会俾唔同嘅嘢雕刻咗自己啦，但希望大家去。雕刻屬於自己的那個模樣，你自己有沒有其實心目中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你心目中想雕刻的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有沒有想過這 件事？這個我又真的沒有想一個很實際的一個形象，但是我覺得都是希望在這個路程裡面我可以繼續 keep 到那個自己做自己嗰個影響，而真係唔好受到一啲影響，因為我覺得之後會越嚟越多人去咁樣講，但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繼續聽自己嘅嗰個聲音向前行咁樣。 但你下年十八岁咯，你好苦恼嘛？歌词 我真系好苦恼，系十八岁与我没有关咯、啊。 如何作支撑、 啊？唔系啊 ，sorry， 我成日都以为 你成日都讲错。 唔系没有关。 系啊，十八岁如何作支撑、啊？ 系咯、 啊， 我都唔知点支撑。我唔想十。 点解十八岁呢个位对你嚟讲，你觉得你咁有感觉 咧？咁大咧，系咯？ 点解嘅？ 我唔知道啊，因为细个好想大个， 系啊， 而家真系唔想大， 即系有一种少少忧虑啦。哎呀，终于要迎接成年啦呢样嘢。 系啊 ，Oh my God！ 咁不如講啦，輕鬆啲啦。你十八歲之後，你第一件想做嘅係乜嘢？ 我想學揸車。 啊，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咁唔使驚啦，因為你要十八歲先做到呢啲噶嘛。 但係點講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我而家十七歲啦嘛。但係其實我仍然覺得我仲停留緊，我係十五歲咁樣咯。你明唔明？即係我由十六歲，你可唔可以明一明？ 我明啊，因為我而家 十五歲， 我而家三十三歲，我都覺得自己停留咗喺三十歲咁樣樣啊。我都接受唔到， 我都接受唔到啊！你知唔知而家人哋問我 Winnie 你而家幾多歲？我都爭啲成日都講十六歲或者十五歲咁樣，我真係意識唔到自己已經十七歲咯。 同埋係咪因為呢幾年行得太快啊？即係啲日子好似哇又咁又一年啦咁樣， 我覺得時間好似越嚟越少咁樣咯，時間飛逝咯，好似啱啱先跨完年，跟住就嚟又要跨年。 跟住又大一岁啦，咁啊！ 今年做咗啲咩咧？ 咁有啲年纪大过你嘅人系咁同你讲：，诶，好后生啫，你系咪觉得扯你哋明咩啊？咁 你又冇试过十八岁，你点会明啊？咁啊， 系咪会有一种觉得即系好似啲叔叔咁同你讲：，诶，好细个啫，你会觉得你哋唔明我？ 即系你哋都唔明。 因為我哋就講緊我哋啊，因為就我哋係咁同你講話，好細個啫咁樣。但其實喺你呢個年紀，你會覺得即好似好遙遠。 係，都特別而家中六啦嘛，跟住我係中小學夾埋一齊啊嘛，而家我係最大嗰一屆，我未想象到咯。之前都係俾人哋叫妹妹、叫師妹，而家全部都係叫師姐咯，可以叫姐姐咯。 唔好咩？學校都打橫行， 唔好啊！我唔中意俾人叫姐姐。 你中意係做妹妹俾人照顧嗰種？ 唔係，我之前唔中意俾人叫妹妹、嗯，我覺得好享受做大姐姐嘅感覺。而家唔中意啊！唔該，全部人叫我風妹啊！而家 風姐，我就係要叫你風姐。 但係咪自己都曾經有幻想過，就可能細少少嘅時候，即係你而家都好細啦但即係都幻想過十八歲嘅時候啊！我十八歲嘅時候應該個模樣要係咁樣樣，即係曾經都有一個咁樣 picture 喺度。 啊，有嘅有嘅，細個嗰陣時候，我覺得十八歲一定好靚女嘅。 咁你而家咪係咯？ 而家咧，你而家覺得唔靚咩？ 謙虛， 謙虛咯，係啊， 謙虛。 你謙虛，我幫你賺。 你可以繼續講， 我幫你賺啦。 我真係覺得十八歲，因為細個嗰陣時候我都好羨慕啲師姐咧，喺學校好出名啊，好多師妹好仰慕佢哋嘅。我諗緊我十八歲嗰陣時係咪都係咁樣咧？同埋我係咪都高高瘦瘦，跟住又可以著嗰啲好靚嗰啲禮服咁樣？ 你咪講緊自己 咯，你而家講自己喎，出名梗係出名啦！你而家電台做咗訪問出名啊， 跟住高高瘦瘦又可以著嗰啲禮服，你做曬噶咯，基本上 你做曬。 啱嗰啲嘢係嗰啲小心機嘅話術嚟嘅啫，其實就係講自己謙虛， 就係想我哋咁樣嘅反應。系啊，我哋交得好唔好啊？嗰场戏接得几好，系啦。咁啊，但系真系嘅，即系喺呢一个嘅 M V 嗰度，即系头先一路讲紧，我自己希望十八岁模样等系点样喺 M V 里边，你都落咗苦功。头先我讲，先至会有大家睇到，即系喺呢个 M V 当中自己跳舞啊，一啲动作啊，着嘅衫啊等等啦。 嗯， 系咪都花咗好多时间？除咗即系叫做 keep fit 之外，练舞时间长唔长？ 练舞时间其实反而又唔长， 唔长 系可能得两个礼拜去。同 dancers 夾啦，但係其實編舞嘅時間咧，真係好多謝 Apple 老師，因為佢係幫我諗咗好耐。佢一開始咧，佢係幫我諗嘅動作比較柔和啲，因為佢係擔心我唱歌。但係因為我就希望可以勁啲咧，咁所以佢就諗咗更加勁同埋更加靚嘅動作，同埋嗰個標誌性嗰個 W 咧，我哋都係諗咗好耐。 嗯， 我好勁，因為係我諗出嚟嘅。耶、 yeah! ！俾隻聲。风姐， 终于风妹， 终于发现风妹唔谦虚嘅一刻就系佢赞自己，真谂到呢、這 个，几好啊，几好啊， 系值得赞嘅呢样。 系因为同埋排舞咧，我都希望可以呈现到最好嗰个效果喺 MV 俾大家睇到啊嘛。咁所以即系虽然嗰个排舞嘅时间唔长，但我翻到屋企之后，我都会不停咁对住个镜头录低自己调成点，因为我成日觉得镜头会食咗一啲动作嘅力度，咁、所以要特别做得大力啲咁样，咁所以都。雕刻咗好耐自己嘅跳舞动作，系咪好劲咧？踢到自己手， 好嘢， 多谢多谢。 叫呢一首大雕刻噶，系啊，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呢一首歌嘅 M V， 可以见到你落嘅苦功啦，咁样。咁而家去到都接近年尾，咁今年音乐上面会唔会都仲有嘢会发生，定话已经系 plan 紧下一年嘅嘢啦？而家 暂时今年可能团。 会出歌。 OK， 但系自己咧就应该唔会，应该可能到下年，因为比较忙近排。 DSE 啦， 系啊，冇错，好多补课要补，咁所以大家可以再继续期待。 系啦，可以 loop 住之前嘅歌先咯。 系 loop 住大雕黑家先啦。 系啦，咁啊，考试嗰啲就加油啦。 哦，点解你要咁样叫语气？ 加油， 加油啦，加油啦！因为 知你都得噶啦，其实系啊，都唔需要我哋担 心啦。同埋呢啲都唔系啲开心嘢啊嘛。 系咯，谦虚。 系谦虚 ，humble 我哋好唔好？大家得闲就赞多啲 Windy 啦，系啦。佢就会好开心噶啦。 好嘅。 系啊，咁啊，有你嘅新嘅朋友，就俾大雕黑家嘅。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辛苦 晒。 世变贴着舞台，迎奖品绝如陶泥，谁介意远看着那位三千八角有待磨平，性格身材神情，沉溺自我的漂亮形影。You're out of the clouds, you're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makes me got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a roll,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keep up the ball,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reaching my goal.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他。I won't be down, I won't get down at all, 球场上最美的我，跳走的呼救，随着音声飞散。It's time for me to stay. Winnie 的大雕刻家，听日5点见。